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张之琪。 我是傅世野。 我是冷建国。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 对， 熊阿姨。然后上次我们邀请熊阿姨的时候，她就说每年来我们节目聊一次运动，但是怎么全聊的是糟心事，就没有聊过什么开心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熊阿姨。 对，那我们今天请熊阿姨来，其实是也是聊一个跟运动有关的话题。因为熊阿姨前一段时间就在她的社交网络上分享了她在健身房的一些不太愉快的遭遇吧，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也通过各种方式去维权了，然后也得到了 失败的结果， 对，一个不是特别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请熊阿姨来聊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包括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女性不愿意走进健身房，或者说在健身房同样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吧。对，然后我们最开始就先请熊阿姨把这个过程简单的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吧。我列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怀疑， 是是， 对，我也迟疑，我就想说好像是不是不应该让你再讲一遍，但是不讲又没有办法展开这个聊天。 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主要是我把这个当段子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听过，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一个演了100遍的脱口秀演员要再演一遍。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荒诞，就是我去年12月份的时候搬了个家，然后搬到三桥附近，然后我就离开了我之前的那个健身房。然后我之前健身在一个私教工作室健身了3年时间，然后跟里边的教练关系都很非常好，而我在那儿瘦了10多斤，所以也养成了就是举铁的习惯。然后就换了一个新家之后就开始找新的健身房。其实找健身房磨合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你碰到一个合适的教练，然后合适的价格，合适的距离，都这个有时候是不可能三角。比如说我找的第一个健身房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老牌的，进去之后先给你体验半个小时，挨个都给你们测一遍，然后给你拉到一个小黑屋里边开始说你来我们这上课吧，我们这这好那好的。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女教练，我专门选了一个女教练，然后女教练特别是一个黑皮卷发精神洋溢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放小红书上绝对是就很吸粉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这么一个黑皮女教练跟我讲了半天，说我建议你买这个课买那个课，然后怎么怎么样。最后算下来我半年要买144节课，加起来是72000多块钱。 天哪， 这健身房这么贵。 我当时就想说咱俩什么关系吧。我把70000块钱放你这儿，我这你下个月不跑我都觉得你对不起我。我说什么经济形势，我还花70000块钱买课。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就是后来我就走了。这就是很多人去第一个健身房经常会遇到那种老牌连锁的，现在就是跑路的，基本上是这种款式的健身房。然后我就开始找某知名品牌，一个连锁的品牌，然后这个品牌就是在全北京大概我觉得得有70-80家，上100家吧。然后它主打的就是说你可以办月卡，或者是买那种特别便宜的私教课，你每次只买8节、10节、12节、25节这样就可以，然后均摊下来一节课大概在300块钱上下。然后我就选了这个健身房，然后发现它离我家走过去只有不到一公里，就8分钟、10分钟就走到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某连锁知名品牌在我家附近的特别近的一个点儿，他们那个点儿里边的最高分的教练。因为上一个黑皮漂亮的女健身教练她跟我要70000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说也不一定非得找女教练。女教练有时候坑人还挺狠的，然后我就没有选性别，就直接选了那个分最高的。然后这个人他跟我讲说他是北体大毕业的，然后他跟我同龄，是89年的，看着练的也不错，然后他整个上课讲的也很清楚。我说那这个试课试完了就买课吧，我就买了12节，这个是前情。然后等到我第一节上课的时候，他就说阿敏，就是我的真名叫刘敏，他就管我叫阿敏，你来了。哎，好吧。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要先拉伸，就把我的手就是那个放那个杠子上，那个杠子就你可以想象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个孙悟空拄着金箍棒那种，就两个手搭在金箍棒上，然后你就像那个维特鲁威人那个画儿一样，就是你要左右的晃动你的腰什么的做热身，就是我的双手已经固定在了杠上。他就说哎，你的苹果手表没有打开，我帮你打开吧。 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拽过去，让我的手贴着他的胸肌，然后把我的那个苹果手表打开了，我的手指头就在不到五分钟之内就贴在他的胸肌上。我就觉得天哪，这是干嘛呀？就是你是让我在开你的油吗？这是一种示好，或者是一种你认为男女就是接触的一个有界限感的方式吗？就我脑子里边飞速的跑马，就转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我后来的得出的，就一秒钟之内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可能是他取悦女学员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不喜欢，但是我现在不可能尖叫出来，或者我也不好意思说你别这样，就是我只能忍着。然后第二节课呢，在就是我的双手搭到杠子上之前，我就火速的把我的苹果手表打开了。第二节课他说，你这个表可能不太准，用我的吧。就他又掏出来一块苹果手表， 你没料到， 对，戴在了我的右手上，然后又把我的手贴到他的胸肌上，把这块手表给我戴上了。然后第三节课我就开始就是火速的先把那个表要过来，然后我把两块都打开。就是你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干嘛呢？这个就我没有这么摸过男的的胸肌，然后我也不是摸他，就是我的手一直手背贴到他的胸肌上，是这种状态。然后就头两节课我就觉得这事挺荒诞，但我又觉得好像是没有必要专门要讲一下怎么着，我就想再看一看。后来就发现他干好多事情都就感觉很特别主动的跟你暧昧。就比如说我有一天头一天我自己去吃了一个那个一个人的小火锅，然后吃了点多，所以第二天就感觉体重很重。那个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你头一天吃什么了，我就说吃这个。然后这个姿势是我坐在那个板凳上，他蹲在那儿，然后他就打我的腿，就打情骂俏的那种，就是哎呀，就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能不能控制点，就是一边说一边打我的腿。我就心想哇，就能理解吗？就是可能小时候看那种电视剧里会有这种场景吗？ 已经浑身不舒服了， 我非常不舒服。就是我并不想跟教练发展什么婚外情，或者是有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就是咱俩不用这样嘛。就是如果他是个 gay， 我都觉得跟姐妹之间这么肢体接触我都能非常能接受。但他是个直男，他还给我看他的老婆孩子的照片什么的，然后就是你这样我觉得不太正常。但是他永远都处在一种就是你觉得不太正常，你也不想跟他这样，然后但是你此时此刻你能站起来说我受不了了，就是我现在要退课，要换教练嘛，就是感觉又不是那个氛围。就是我后来就是每天上课心理负担很重，我很怕又出现这样的场景。然后与此同时，我就把这事当一个笑话，跟两个女性朋友来讲，这两个朋友他们还都来过随机波动，就是 好像一个猜谜游戏，一会儿底下就该有评论去猜是谁。 就这俩朋友，就是他们自己写过很多关于女性权益和女性维权这个报道。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意识到说这事儿已经上升到这个程度，只是我跟他俩关系很好，然后我跟他聊别的时候就随口聊到了这个。然后我当时就是我回头看那条聊天记录，我一次是一月份的时候就说了，一次是三月份的时候说了， 那确实很早。 对，都描述了这个场景。然后他们俩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赶紧换个教练呀。但我当时就觉得说，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换教练，你可能你还是要去这个离我家最近的健身房去上课，然后我如果再见到他，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尴尬。然后你换教练，而且你得总得再找一个理由吧，或者是你再你要永远就想我不碰见他或者怎么着也很麻烦。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一共就买了12节课，就坚持一下上完得了。这一节课60分钟，然后里边有1分钟让你很难受，那你是不是其他59分钟还可以忍一忍？然后而且我自己把这事儿内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这个教练他不是在开我的油，如果他是开我的油，我会立刻就暴怒，就跟他就对抗起来。但我觉得他属于一种就是我可在服务你，就是我这样让你开心，然后我这样让你觉得你在开我的油，你看我是一个就是肌肉 男，身材很好的 男 的， 对，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他特别怪怪的。对，还有一个前情，就是我之前在我上一个健身私教工作室里边，当时有一个外约的教练带着他外约的那个客户来借我们的场地上课。然后那个姐姐确实，我就看她全程都在开教练的油，然后这个教练全程都在配合她。就她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哎呦我天，都无法形容，就是她会跟那教练说咱俩比谁的手大，就是这种非常弱智的这种开油的方法。这个女的在跟那个男教练说咱俩比谁的手大， 然后就可以把手掌贴在一起，是这样吗？ 是的。 哦、oh. 然后或者今天那个男教练上穿了一个帽衫、 嗯、 穿了一个帽衫，然后这个女的就会 从左边伸进他那个口袋里边，然后就是从他那个口袋右边穿出来，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是通的，就他肯定是用这种办法来摸这个男的腹肌了。但是就是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就是目睹这种场景，然后就憋着笑，就会觉得这女的不就是在揩油吗？然后等这个姐姐她洗完澡就走了之后，然后就大家就是对着这个男教练是一种同情的又很理解的态度，就是你看你为了维系这个会员你就得被他这么反复的揩油。然后我当时就不停地想到这个姐姐，我心想就是健身房的人不会以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吧。所以就是我当时特别担心，我当时就是每次被这个男教练这样之后，我下意识甚至不是在反应说我怎么来就跟他互动，我当时会立刻看身边的这几个女性的学员，我就很紧张的盯着这几个学员看他们有没有看着我，然后认为我是一个那样的人。我的心理负担在这儿就非常的扭曲，就是那变化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特别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我涂了指甲油，他就会把我的手拉过来，然后就一根一根的看我的手指头，说哎呀你这个指甲涂的好呀，是在外边做的美甲还是自己涂的，我说我自己涂的，然后啊那你这个是怎么就是没话找话的聊这些东西，然后我的手一直在他的手里，你说我这个时候要把我自己手猛地拽回来说你别这样摸我吗，也感觉很难说，就永远处在这个状态。然后但最后两节课我就是已经非常反感了，因为我后来是我自己发了一个豆瓣广播，我就说还剩两节课就要离开我这个油腻的健身教练了，然后就讲了一下他怎么毫无必要的这种肢体接触。后来我也知道我马上要快搬家，我就要离开这个健身点，我觉得我说我也可以在网上吐槽一下这个事情，结果底下所有的人都在说你为什么不赶紧换个教练，就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没有人指责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意识已经很强了，就没有人在指责我怎么样，就所有人都会很好心的劝我说就是你这样不行，你赶紧换教练，就是你不能再忍着了。然后就突然意识到，就说这个事儿我都已经其实自己心里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或者没有一个契机来干这个换教练的事情。然后而且我最后的那个第八节和第九节的时候，我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抱着胸站在旁边，我就不希望跟他有任何的近距离的接触，然后表情也很不耐烦，然后说话就是保持基本的礼貌，就没有再跟他很热烈的聊天怎么怎么样。所以最后还剩十一十二节的时候，我已经搬家了，我搬家搬得很突然，我就换了一个地方，换了地方之后我就又找了一个这个连锁品牌那个运动品牌他们的另外一个点，这个点离我的新家也非常近，就是走路只有5分钟，更近了。在这个新的点我开始又找了个教练试课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紧张，就这个新教练他也是一个年轻男性，个子挺高的，就是身材练得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网上那个举哑铃的时候，他就是双手就三根，每个手有三根手指头捏着我的那个手肘往上推，这是非常正常的辅助的东西。但我发现他一碰我就一哆嗦，我就觉得我这个躯体化还挺明显的，就是我真的有点就是应激的那种感觉，我就意识到我说这事儿不行，这个就我以为他能忍忍就过去了，就他不是一个大事儿，但他其实是个大事儿。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我可能以后长时间处在这种厌恶恐惧里边，那我就要把这事儿处理。所以刚上完这节课，我就跟那个客服说我要投诉，然后那个客服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是我们会处理的。我说那你处理的结果怎么告诉我呢？他说你可以下次上课的时候再体验一下，就类似这种话吧。他意思我就在想，我怎么上课？我再回到三元桥再找那个教练看他摸不摸我嘛？就是我怎么能确定呢？然后我又给这个三元桥这个店的那个店长打了个电话，我就说我要投诉他，我跟他讲的都怎么怎么样。这店长说好的，我知道了，我会跟他们那个教练的管理的这个总监什么的说一下。我说那有什么结果呢？你会告诉我吗？他说我不能保证任何结果，大意思就是这种。我说那你能去看一下监控吗？他说看监控得报警。然后他就相当于我走他们这个官方客服和官方这个这个店长投诉这两条路都堵死了，就他们就相当于踢皮球把我踢回来了。我就非常生气，我晚上就发了个小红书讲这个事儿。第二天上午他们有一个什么客户经理什么给我打电话，区域经理给我打电话，就说他们受到了我昨天的投诉，要跟我来对一下这个事儿。但我跟他聊天的细节里，就发现根本就不是因为昨天那个渠道，肯定是他看了我的小红书，因为他讲的很多话的细节是我那个帖子里才有的。对， 就刚刚刘敏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里面有挺多点都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再展开讨论一下。一个就是说，你觉得不舒服的点可能不仅仅是你被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了，还有你怕被当作某一类 女学员、嗯、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一方面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男性他也是为性骚扰加上了很多伪装，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些报道里面他就是伪装成追求你、 嗯、 就是把这种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伪装成一种爱慕和追求、 嗯、 然后在可能在你的这个 case 里面他就是伪装成是被动的在接受，而不是他主动的在进行身体接触、 嗯、 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之前跳芭蕾的时候我也是就不太喜欢上男芭蕾老师的课嘛，然后其中一个原因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一旦就是在一个一群女生的环境里面出现了一个男的，然后他又是一个比如说年轻帅气的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时候，那个课上的氛围就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变化、 嗯、 我就能感觉到有一些女生在想要争夺他的注意力，但实际上一般来说我们上课的逻辑是我们希望老师不注意到我，因为我们是上大家一起很多人一起上嘛，然后可能我有一两个动作偷一下懒，如果老师没看到我我就糊弄过去了、 嗯、 然后但是可能这个男老师在的时候大家就会一些女生嘛就会想要跟他讲话，就是问他问题，然后就会把这个课的进度往后拖，而且就是即便你不参与你也能感受到那种争夺存在在你旁边，我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一开始还怀疑说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或者想多了，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的芭蕾舞女老师聊天，我就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上男老师的课，就是因为会出现这种问题，他就说对没错是这样的。而且这种刻板印象实际上一直在那种影视作品当中被复现出来，就比如说像那个热辣滚烫里它其中有一个笑点吧，应该是就是说跟刚刚刘云讲那个一样，就是他们那个健身房的一个男教练，然后为了维系他一个女客户一直是跟他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然后后来贾玲要去买课然后给他转账，那个男教练就特别熟练的说你转一定要转那种比如1314或者520这种有意义的数字，这样如果将来产生了纠纷就是可以证明是赠与而不是借款，就是他很有这种经验嘛，就这个是他剧情中的一段。另外我也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性缘的社会里面，就是本来我们去运动没有想在这个地方发展任何的性缘关系，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好像就是这样运作的，然后你就不得不被迫进入一个性缘关系里面，即便它不符合你的预期也不是你的需求，甚至可能会干扰你真正去锻炼身体的这样一种需求，但是你不可避免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也挺无解的。 是，我就想到我之前也是有两次，因为我其实一般是一个喜欢自己运动的人，然后我应该是在疫情期间就是可能被困了太久了，然后我就去我们家，当时我还住在百子湾那边的一个健身房，然后先是去体验了一节私教课，因为他那个健身房好像没有女教练，就是我现在可能也会倾向于我想先找一个女教练沟通试试看，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男性的私教吧，也是上体验课，他就上来就是会跟你说你这个身材太瘦，说你应该练一下什么臀部，就类似蜜桃臀什么，然后我就已经很反感了，他就一直在推销他的课什么，最后也是像熊阿姨刚刚说做了一个测试之后他就问我说你买不买课，我就说那我再看看，我明显就感觉到他一下就不开心了，就是他的你明显感到他情绪已经掉下来了，他又是一个表达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男性，当时就第一反应我其实有点害怕，我就很怕他会不会对我做出一些，对，因为你觉得你在那个场合嘛，就是其实你跟他体力上的那个差值是很大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已经不讲话了，他的脸也黑下来了，第一反应是觉得恐惧，但我转念一想又觉得说我来这里是我想消费，然后通过消费购买一个服务就是锻炼我的身体，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同时让我感到了，就首先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就是你凭什么评价我的身材，第二就是当你决定说我再看看我先不买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恐惧，我就觉得这个体验就是非常不好，就这是第一个体验。后来就是我因为我比较喜欢游泳嘛，我就去那个就不是那种练器械的私教，就是去那个游泳课上面，然后我就是自己在游，就有一个男教练他经常过来跟我讲话，对，然后就会评价一下说哦你游的还可以什么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是他的一种销售技巧， 他可能就是想卖，也是想卖你， 所以后来我就真的买了课，我买了3000块的课嘛，然后我就去上，但是游泳是一个我觉得更私密一点，就是你其实是穿泳衣嘛，然后教练是赤裸上半身，所以他有的时候要揪我一些动作的时候他可能会碰到我的手啊脚啊，就这些其实 就挺私密的，我也是一方面我会很小心，然后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你就会听他说，我们泳池其他的男教练都说我接了一个你就接了一个女学员，就身材也不错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一个这样的评价体系，就有点像知棋那种感觉，虽然我上的不是一个团课，但是他会把你和他的其他女性学员对来做比较，然后你也会感受到泳池里面其他男性教练的目光，就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最后那个课我买了好像也是12节，我就去了3节，没有坚持上完，所以我就会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退呢？ 哦，我没退是因为他后来过期了。 好吧，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女性想在就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获得一种非性缘的然后比较正常的沟通的这个机会，就是很其实是很难，就你要克服很多的障碍，这不是说我有钱我去消费了我就能获得这个体验，就像刘敏一开始说的，其实你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健身房或者一个运动的环境，然后你找到一个能和你正常沟通的不审视你不评价你的私教，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感觉。 嗯，所以你看着健身房里其他女性就在你的手贴在健身教练的胸上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你害怕他们评价你，还是你希望其实有人出来帮助你？ 哦，不会有人帮助我的，就太隐秘了，就是人家也看不清楚你在干嘛。 嗯， 就只有我手就是温乎乎的贴到别人的身上，就那种触感，我啊太难受了。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性骚扰？就是最开始你可能跟朋友只是当一件 我觉得 生活中的普通的事来 讲，对，我觉得很好笑，就感觉这个教练在主动邀请我来开他的油，我一开始是这么定义的，但他出现的次数太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骚扰。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界定他嘛，就比如说像可能像熊阿姨你本身也比普通人更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你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报道，然后你也帮助过一些受害者，但是你自己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依然会困惑于这个定义的问题。我其实好奇的是，就是你自己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对如何界定性骚扰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看法？然后就包括你后来不是报警，警察看了监控，他不就跟你说如果有什么摸你的胸或者屁股这样的动作，就立刻就可以定义为他是一个性骚扰，可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视频里，就你的经历里面其实并没有这些，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就在法律上他也很难被定义为是性骚扰。 对，就包括那个店长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可以去报警，然后报警才能看监控，我觉得这事儿就非常的荒诞，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它上升不到报警的程度，因为我之前也有朋友也有遇到过性骚扰的事情，然后我也帮助他一起去维权或者干嘛的，就经历过这个全程的过程，包括跟他一起去见律师啊，或者是想怎么处理这个办法呀，或者怎么着，包括一些社工社团，还有一些采访什么我都做过，所以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说这种程度的接触只是我自己个人内心极度不适，但它上升不到说你去报警的程度。一个就是报警你跟他讲一遍他可能都不理解你在说什么，第二个就是报警察他大概管的都是那种非常非常明确的事情，我发了帖子之后都会有人有几个人聆听几个人说你为什么不报警啊，就我知道我去找警察我就会在见那个派出所的前台的警察我要讲一遍，然后接待的警察又要讲一遍，然后重新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我要反复讲这个事情。我知道现阶段只有那种证据确凿的性骚扰才会被处理，但是大多数类似的事情都是因为证据不足，或者是因为整个流程太繁琐，大多数受害者都走不到立案那一步。然后我这个事儿呢，我就知道他的证据其实就是不足的，他好多监控已经丢失了，或者他有监控的话里边那些动作他如果放到这个犯罪意义上的性骚扰他可能还差一点。但是我后来开始较真之后呢，我还是跑了2趟派出所，就想我就是一定要报案，但是因为就是种种原因吧，就在这儿就也不展开了，我报案就没有报成，但是警察他也看到了监控，然后那警察还挺坦诚的，他就说啊，我看了好几遍，就是里边也没有摸胸摸屁股的呀，就是如果有的话我当场就去了把他给他拘了，这种人肯定要把他抓起来，他说我真的看了没有，然后说我自己也教也锻炼，我媳妇儿也锻炼，就是我这警察自己说我也不喜欢男的摸我，所以我后来换了女教练，就是 所以他是一个男性吗？ 对，这个男警察，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你就上升不到说猥亵的程度，然后说我们管不了，他说这个就是你跟健身房自己的这个纠纷，你可以跟他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啊，就是这个事儿 就他也不到要报警的程度，他说你看个监控怎么了，看监控不需要报警才看监控，你下回你就直接跟他说要看监控，就大家就是把皮球踢来踢去啊，对，警察也不想管这个事儿。然后这个品牌的店长他为了把这个事踢出去，他也威胁你嘛，他说你必须报警我才给你看，这也挺逗的。我发了帖子之后好多人回复说你丢个水杯他都会当场给你翻监控， 是啊， 对，这是最荒诞的事情，你丢个水杯或者你跟谁打起来了，他们就会立刻说我去报警或者立刻给你看监控看回放，你为什么说我被摸了他就不给你看呢？就他会把这个事儿认为这不是一个事儿， 不重要。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听完刘敏说，我也在想，就比如说我们说报警，其实因为性骚扰本身就很难界定，然后它处理过程也包含一些二次伤害什么的嘛。但是在报警之前，如果这个店它能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机制的话，其实就会让来的顾客或者消费者，你会更容易和他沟通或者投诉嘛。首先他得有这个意识，他能意识到说在健身房里面就是可能会存在这种性骚扰或者说让学员不适的这种情况存在，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他可能会开通一些投诉的渠道啊，或者沟通的渠道的情况下，那你其实有可能你可以直接跟一个比如说中介，你不直接和教练沟通，你可能可以跟这个人说沟通，说我的教练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你能不能帮我和他沟通一下。如果有中间这些环节的话，可能会让这个事情稍微容易一点。因为我在想这个就是这个健身房里的骚扰，它好像有一点像职场性骚扰，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在这几年其实讨论很多职场性骚扰嘛，但它好像讲的是一个职场中的权力上位者对于下位者的一个骚扰或者说冒犯的行为，但是在健身房里面我觉得这个权力关系又很微妙，就是对，一方面好像就刘敏其实是作为消费者，然后这个教练是提供服务的人，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你是一个就是身体或者体力上没有那么多优势的女性，而教练是一个身体体力上具有优势的男性，就他其实非常非常微妙，层次很多，就让这个事情就更加难讨论。 对，而且就包括他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女学员开有男教练，这个其实更复杂了， 对吧，一方面可能学员她是消费者，另外一方面她其实是个女性， 对， 就是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复杂的 关系，对，感觉就是她其实是有交叉性在里面， 是 就会让她很难讨论。 我觉得这种健身房可能不仅不会设置监管的一个职位，还会鼓励教练男性教练通过这种性缘关系去招揽更多， 有可能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 对， 它是一种策略，你可以说它甚至是一种制度性的策略， 对啊，就是去一种推销手段， 是。 所以熊阿姨有问过这个教练的骚扰你这个教练的 其 他 学员吗？ 我见不到，因为这个是私教一对一的嘛，就我没有机会接触到他。 但是会有每一个教练的评价什么的吗？比如说你在大众点评或者什么上可以看到对于他的评价吗？ 评价就是说他很专业啊，上课就是我在他这儿健身效果很好呀，什么什么的。我能看到他其他女学员的照片是什么呢？他有时候给我看说，看我这个学员练得多好，是他其他女学员，然后女学员干嘛在练臀，就一个屁股撅着对着这个镜头，然后他拍下来， 这也是性骚扰啊， 对，就非常典型的性骚扰，我就很不舒服。 那这个是他拍的吗？这个照片， 还是女生发的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女学员，然后可能刚都已经练了一节课了，就身体明显看肌肉充血的状态，然后他可能举着屁股在那干嘛呢，然后我当时就警铃大作，我心想就是我练的时候他千万不要拍我，我不知道这个照片会发给谁看，然后他给我看了几次之后我就说我不想看了，我忘了我有没有直接说我不想看，但就是我表现的就是我不想再看了。 刚刚也提到嘛，就是说你的投诉其实第一次得到这个健身房的重视实际上是在发了小红书之后，你觉得是那个客服经理他看了你的小红书然后主动跟你联系了，然后后来你因为发了豆瓣啊小红书这种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帮助，我觉得也可以聊一下就是你怎么看待社交网络在这个事件当中发挥的作用，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影响力在里面发挥的作用，然后包括你会不会担心说如果这个舆论的发酵超出了你的控制会给你自己带来困扰，或者说让你的隐私曝光或者怎么样。 我这个事儿一开始就是发了一个豆瓣广播，然后我就是不具名的一个吐槽，然后被大家点醒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说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性骚扰，我得处理它。然后我也是你看我第一反应是通过他们官方 APP 来投诉，因为他有一个投诉的那个按钮，然后我也通过店长来投诉， 就是他明显表达就是我不管。然后如果我其实还有第三种途径，就是报警，但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报警这事儿是没用的，所以我就发了小红书。我发小红书呢是因为我在小红书的粉丝是最少的，只有4-5千人，而且我觉得小红书它是有一个它能推给你身边的人，我觉得对这个教练他在我就是新源里这附近的，如果有其他的同事或者其他的这个品牌的学员，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个提醒的作用，所以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我甚至在里边那个有他们这个店其他店铺的那个教练私信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对这个教练的风评的评价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人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万客王，他们就很幸灾乐祸的说，哦，原来万客王的课都是这么卖出来的，就他们会给我透露很多信息，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教练就是手把手教我说，如果你要投诉他，你应该从哪些渠道来投诉是比你这几个投诉有效的，因为他们好多教练私信我，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很受不了这样的同行在跟他们处在一个场合上课，然后他觉得这种人就是在败坏他们这种圈子的名誉，但是他们能做的就是其实就是给我支招说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底下有不停的也确实有人问我他的名字，我知道他的网上的艺名，而且包括这个艺名在我投诉他之后他甚至很快就改掉了，所以这个艺名不算是他一个真实的或者是长期挂钩的一个名字吧，然后我知道他的真名，就是他有一次 AirDrop 给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是有他的真名，然后他也透露给我他的身份是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老师，然后我通过上网搜索就已经定位到他是具体在哪个学校当什么老师，然后他业余在做这个兼职，但是我选择就是我不会曝光他的真名和他的学校，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弄到这个份上，我也不打算给他的学校打电话投诉，就是性价比不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他在这个健身房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希望就是说变成一个就是我要把你18辈祖宗全逃出来，然后我也要反过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觉得那也不到这个份儿上吧，所以我就是在小红书上发还起到这个作用。另一个角度就是我没有在我的微博上发，我微博的粉丝就是20多万，然后我微博我也很擅长把一个东西条理清楚的写出来，我知道我会干这个事情，但我现在我不希望用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在合理的，然后双方能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把它处理好，而不是说我发动舆论攻势来搞你，我不是希望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大量的生活的隐私暴露在给更多的人，比如说我常年出没在哪些地方，然后我上哪儿上课，然后我怎么怎么着，我不希望把我私生活拿来给大家这么广泛的评价。我其实用小红书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用的，而不是说我要来用我的舆论声势来压死你，是这种状态。 那在你发布这些社交媒体之后，这个教练有任何的反馈吗？ 哦，我第一天就把它删了，我就感觉很膈应。哦，这也是一个新吸收的经验吧，就是你经常会发现有些人投诉就在网上说我被谁谁谁骚扰了，但是我已经没有跟他聊天记录了，但是你会想这女孩怎么这么笨，就是你为什么要删跟他聊天记录呢？但我发现我开始要投诉他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也是把这个人删掉了，因为我在看那个对话框看他的头像，然后想到我跟他的对话就觉得非常恶心，然后你感觉就是删掉把一个脏东西删掉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删完之后确实你的手机上就没有任何对话记录了。然后他第二天在我发完小红书帖子之后他又回头来加我，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联系过我。一个经验是如果你手机和电脑的微信是通的话，其实你可以在电脑上再把这个聊天记录找回来。对。然后说到健身房的这个处理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4月份正好是什么他们的教练服务月，然后他其实是鼓励大家如果你有问题你来投诉你的教练，然后我仔细看了那个海报，那海报里边就讲说如果这个教练在你上课的时候他玩手机，或者是你在那儿练他坐在凳子上看你，或者是他不备课或者怎么，就是那些他很细致的一些讲法来就告诉你说你怎么来投诉他，但里边唯独就没有说关于性骚扰怎么办那个事情。 我觉得他还是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嘛。我记得之前冯源老师来我们节目讲那个职场性骚扰的时候，他不就是说其实如果在职场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比如说这个人他曾经有过前科，那你就直接把他辞退，或者就是有一些奖惩，明确的奖惩机制的话，其实所有人都会有这个意识跟上，然后也会注意。我感觉健身房他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而且可能就像建国说的，就是这个也就反过来成为他们的一种销售策略， 是这样。 对， 那你后来在健身房里再次遇到男教练的 PTSD 是怎么样克服的呢？或者你现在还在那个阴影里吗？ 但是后来因为 就是第二个健身教练点的那个教练还可以，就是他确实很得体，然后人也很规矩，所以就是后来上两节课就比较正常。哦，会有人说但是你老公上班去打他一顿就好了，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个 以暴制暴的逻辑， 对，就说你下回让你上课让你老公外边等着。我想我又不是一个男的的附属，为什么这个事儿我要以一个我隶属于另外一个男性，然后来让这个男教练规矩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就是我是一个个体，这事儿是我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一个独立的人，我自己是可以处理的，我不能是以一个另外一个男权的逻辑来对抗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很奇怪。 我就想到上次我们在那个 No News 里面就讲到，就是现在美国那种电影里面拍那种亲密镜头，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职位叫亲密协调员嘛，就是他在现场会确定双方的演员都是自愿的做这些亲密的动作，然后他们就会采访一些好莱坞那种，我觉得很多记者其实也是有点故意选择了一些采访对象，比如说老白男，然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看这个职业，然后就有那个迈克尔道格拉斯，就是演本能里面那个男主角那个男的，就问他说你怎么看这个职业，然后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虽然也有一些男同行会做一些越界的行为，但是我们男演员我们会 take care of it。我感觉这个意思就是有点像刘敏讲的，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剧组里出现了一个男演员，他性骚扰了其他女演员，那就会有正直男演员站出来， 我来罩着你， 对，就是主持正义。然后就想到我前两天看一个美剧，那个美剧就是讲教父的那个拍摄幕后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段就是讲说他们拍一段家暴的气氛，然后这个演家暴男的男演员就真的在现场打了这个女演员，然后这个女演员当时也不敢声张，然后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制片人看到了，然后这个制片人他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下一场演这个家暴男被揍的戏份里面让这个揍他的男的在现场真的打他，就是假戏真做把他揍了一顿，然后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但其实你在就是这个事儿的定义上就没有任何清楚的定义， 我觉得关键问题就是说你把他揍了一顿，这个女演员她遭受的这种暴力她也没有办法消除，她也没有得到赔偿， 对， 就是她变成了一种男性之间雄性 一种决斗 的决斗，对， 包括就建议熊阿姨带着这个家属去健身房，其实也是这样嘛，就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斗争， 对，就是说比谁更有权利，比谁更正义的这样一种竞争， 对，比谁的性缘关系更真。 我老婆凭什么让你过？ 对，就是他这中间好像丝毫不涉及女性怎么看怎么感受， 就是跟这个女的没有关系了已经。 我觉得就是有关骚扰以及我们可能在这种场合的一些很细微的感受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一些制度或者说规章可以去定义它，那我们该怎么消化和处理这种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吧，就可能女性你除了在健身房这种场合，然后包括什么理发店啊这种，因为那种 坐出租车， 对，出租车，对，其实它很多时候是它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公众的场合，但是当你和其中一个人形成一种比较私密的关系的时候，它好像就是既公共又私密，那你在这种比较亲密的服务关系里面你要怎么去界定这些东西？ 对，所以这就是我不喜欢去理发店的原因。 我也不喜欢去，现在都自己剪头发， 对，我就不太喜欢别人给我洗头，就是一些需要身体上接触，而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男性的时候，就这个时候我可能在去之前我就会开始紧张了，就首先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以及可能这种感受只能是像我们这样在女性之间分享。 我想到就是我小时候看第一本新概念作文大赛那个选集，我印象非常清楚，那本书就那个集子里面第一篇就是一个女孩写她去理发店，这个男的我想说技师好像不是理发师， 他是理发的还是洗头发的？ 理发的，然后就是怎么触摸他的头，就写得很浪漫那种，怎么触摸他的头发，他的手怎么样，他的气味怎么样，然后就在写这个女孩，一个女孩的视角写她如何爱恋这个， 不是做头那个电影吗？ 对，有点类似。 对，我就是觉得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东西在大众文化当中 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 对，就是它被不真实的浪漫化了， 对， 然后并且 就制造出了一种刻板印象， 就包括就什么技工、管工，就是上门的那种技工，就是 在 那个坡儿里面，就是很流。我觉得其实它是同一种类型嘛， 没错， 对呀、 啊。自从我小时候可能十几岁的时候看了那个文章之后，每次去理发， 你就会想到这个， 对我都会注意一下这个理发师。就是我之前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识。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女性对于边界感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嗯、 就有些人是比较钝感、 嗯、 比如我可能就是比较钝感的那种、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流行文化反而让你 是的 注意到这种东西、嗯、反而让你会陷入这种陷阱、 嗯 可能你本来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嗯, 嗯， 我觉得它也为很多骚扰提供了危险的空间， 对， 就是一个发生的场合， 就是在这个浪漫化的过程中、 嗯、 哦，对，小红书经常有一类帖子是这种小姑娘去上健身房的课，然后就 crush 了这个教练，然后说我要不要跟教练表白，但实际上人家可能全是套路、就真的有女孩会掉进来、 嗯， 而且还有每年就新生开学季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大一的学生迷恋教官，对，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很危险的迷恋吧，就是其实也为教官，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权力关系，然后有一个年龄差距，就是其实也在为性骚扰制造这样一个场合，而在高校或者是部队的这个体系里好像也没有一个说我可以监管性骚扰的一个职位， 是 就可能是更模糊更灰色的一种， 而且我觉得对年轻女孩来说更危险，就是在那样一个军队的环部队军训的一个环境下，嗯，而且大家就是都是刚高考完的大一新生，就是正憧憬着哎到了大学就可以谈恋爱这种幻想吧，嗯，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比如说我之前做那个亲密协调员那个。就是我们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们把一切都规定好都签在合同里真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拍戏这个语境下它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毕竟我们是来这工作的，这是一个职场环境，那我们在现场拍之前还可以有无数轮的排练，在这个排练过程中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动作都敲定下来写在合同里，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说我们最后在拍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些这种即兴的动作，让人不适的即兴的动作，但是生活里你不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剪头发或者说去上私教课他就是有些动作是模棱两可的， 对、 你可以说这是没有必要的触碰，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他的一种习惯或者他的工作习惯或者什么，就是真的是非常难界定的、 嗯、 好像很难用这种一个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它。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它是有点像打补丁， 对， 而且它是、 就是、有点像兜底嘛， 对，而且它是可能是更有一些资源的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主角、 嗯、 我可能就可以去签一个这种 nudity rider、 嗯、 就是规定我在里面只能暴露哪些部位不能暴露哪些部位、 嗯、 就这个我觉得它是因为它有这个资源并且整个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法律的配套的保障、 嗯、 那可能普通人或者是电影业更不发达的国家的市场它就没有这样的职位存在，或者说它就要更晚出现这样的职位，那更不要说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 嗯、 我感觉它其实还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但是文化的变化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嗯， 对，而且我觉得从微观上来说就是虽然他们确实是就是你比如说你跟理发师或者私教确实是消费者和提供服务的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这个关系就是在你们接触的这一段一个阶段它其实是非常亲密的嘛，那亲密就要求说你们双方一定要充分的沟通， 嗯， 但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环境其实没有给大家提供说我跟你要充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可能对于教练来说他接受了一套培训，可能这个培训就是说你每个月你要卖更多的课，然后他就会想说那我怎么卖更多的课，可能对于男教练来说他就希望和女学员保持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说他对你那个关心是真正的关心吗，还是说有一些他的套路对吧，就比如说他可能对每个人都这么说、 嗯、 他给每个人都拍这样的照片，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商榷，就是好像整个大的环境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你和他可以完全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可能即便比如说像刘敏他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这个教练沟通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结果也未必是很理想的，也许他也会就是放弃直接放弃跟你沟通，通过一些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个人和人之间沟通还是需要很多的练习和投入大量的精力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你要坐在这儿一节课上完了跟他说，说你今天拽我的手我非常不喜欢，以后不要再拉我的手，我觉得我做不到，很难。 嗯， 因为后边也有别人说，说你看你沉默的上了十节课，然后你最后你都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你突然开始投诉他，然后你开始在小红书上说他，就感觉我这个行为也很奇怪。我说那我也顾不上这个事儿了，就感觉我觉得我是离开这个地方，开始跟那个客服和店长沟通这个事儿，哪怕他们回来跟我说一个解决的办法，说我们跟这教练提醒他了啊，或者警告他了，怎么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沟通，但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包括他那个区域经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当时说我的诉求就是说，一个是你们要核实这个事儿是不是有我说到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监控查我提到的那几个动作他做没做。然后第二个是我希望能至少在我上课的这个店面里边，你们要挂一个海报，说就是关于性骚扰或者关于肢体接触，你要有一个东西来放在那儿，告诉大家不能这样。把那个区域经理说，哦，在店面挂什么东西是我不能决定的，就是他完全不是一个要解决这事儿的态度，他只是想解决我。然后后来这个整个处理也是，就感觉就是我单方面在往一个一个苗上挥拳头，然后你挥了半天，他也就是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沟通，现在看来，如果跟这个教练沟通是可能是我人际或者是就两个个体之间的一个责任，这个事儿我得承认我做不到。第二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跟一个机构和我就是购买的这个服务来沟通的话，我就发现那是完全是死路一条，是这个机构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际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缺乏这种训练。比如说我们之前看那个正常人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里面拍那个性的镜头，就是那个男的每做一个动作都问那个女生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摸你，可不可以亲你。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之前我们都觉得说你在这个性爱的过程中直接的去询问性同意是一件非常破坏浪漫的事情，但是这个剧就告诉你说他没有破坏浪漫，我们都觉得挺性感的，然后没有出戏，就说明其实我们是可以讲这样的话的，只是之前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尝试和训练，然后我们会觉得它是尴尬突兀的，但实际上也未必是。然后这个剧其实它就是最早雇佣那个亲密协调员的一些剧集之一嘛，就是它其实在排练的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设计好了这些台词和动作，让它看起来尽量的自然，也是浪漫的，也是舒适的，然后呈现出来大家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说不出来这个话不是我们的问题，就不是我们人际有缺陷，不是我们不够勇敢，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缺乏这样的训练。 对，我觉得就像熊阿姨刚才说，她知道把这个人删掉会有很多麻烦，你会失去很多证据，但你还是忍不住嘛，就是你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嘛。 对，而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如说在影视剧或者在这种其他的媒介上面，我们没有看到这样成功的案例，就如果你看到一次，或者你更多的看到，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话我也可以说出来了，因为我曾经看别人成功的说出来这个话。 对，我觉得就是 Me Too 运动发展到今天，就是一个是像熊阿姨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这种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抛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很快意识到这就是性骚扰， 这是挺大的进步。 对，就是很多人会说这就是性骚扰。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会有更多人意识到不能责怪受害者，就是不能问你当时怎么没有反抗啊，然后你当时怎么没有留证据啊，你当时怎么没有沟通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见到太多人是过了20年就被强奸，过了20年才站出来说 me too， 就是我也有那样的遭遇的。所以每个人在这种困境中都会有这种迟疑啊，后退，这种不妥当的行为，这种骚扰行为给人带来的震惊和不适，就是会有一个你生理上就是把自己封闭住的一个阶段，就是你很难迈出说我下一步我就可以立即理性的去处理它。我觉得这些年可能大家慢慢就意识到就是人其实就是这样运作的，以及我什么时候站出来讲我的遭遇都不晚。 对于我看熊阿姨在网上写的时候，你也写到说你已经有这么多处理类似事情的经验，帮别人处理然后做报道，然后自己遇到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困难，就是你会觉得经历了这一个过程之后，对于你比如说接下来再做类似的报道，或者说再帮助别人处理类似的事情，你会觉得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说进步吗？ 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写那个儿童性侵的时候，有一个社工，他是小时候被他的姨父就是晚上就是这种身体上的 就摸他，然后这个性猥亵，对、 嗯、 然后他是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就是爆发，然后得了抑郁症，然后我当时不理解说为什么这东西会突然爆发，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现象但不是很理解、 嗯、 我就是上了十节课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事就是忍忍就算了，就是无所谓嘛，就是摸你一下能怎么着呢，或者你摸他一下、 嗯、 你心里不舒服能怎么着，你又没掉块肉，然后他也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猥亵的行为，我离开这地方就行了。但当我就是遇到那个新教练，然后跟那个新教练就是稍微有点肢体接触，我整个那个应激的反应、 嗯、 我当时就懂了，就说为什么有的人他过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要爆发，然后这个事儿如果不解决就会持续的折磨他，他都不像是你被人偷了一笔钱、 嗯、 或者是跟人吵架没吵赢，不是那种、 嗯、 那种层次的，是有很大的羞辱感和那种就是你这种体会无法跟别人讲清楚，然后他在你的脑中不停的盘旋，他最后会让你感觉非常的就是总有一天你要炸出来，他像火山要喷发出来、 嗯、 只是我遇到这个事儿他的程度不是那么重，所以我可能这个就火山喷发的这个结果不是那么严重，但我确实明白说就是之前那些人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嗯， 这是挺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别的其实我现在就觉得很多社工或者是社会组织它其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应该一步一步的告诉他大家应该做什么，你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嗯、 然后比如说我其实在跟我那个两个朋友吐槽的时候，我一个是在跟他们分享生活里边就最近遇到的这个特别奇怪的事情，第二我其实隐隐的有一个下意识，就是说我之前看过一些报道，他讲的是说一个人如果被性骚扰之后，他跟同朋友的倾诉或者他发的朋友圈按理说都应该可以作为辅助的证据，我心里是有点这个下意识的。然后包括我发帖子的时候我也把这两段聊天记录找出来了，然后包括那个第二个朋友他也跟我说，他说姨你还记得吗，三个月之前你跟我说过这些话，他把那些东西都截图发给我、 嗯、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意识的，说这种是可以当做一个旁证来使用的，那只能说下意识，但是后来也没什么用倒是、但我走到后边几步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干嘛，比如说我到底要提出什么诉求呢、 嗯、 我是让他把课时费赔给我呢，还是说公开道歉呢，还是说要怎么怎么着，我不知道要干嘛。这个时候我就问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朋友他们就会给我出一些招，说是你可以说要道歉或者是要怎么怎么着，但是我们也都是拍脑门瞎说，并不知道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理。 嗯， 对，我就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发现，哎，原来那个路径你又走到一个岔路口，不知道该干嘛了。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个手册或者是有一个案例的那个合集的话，你就知道说到这一步该干嘛，到那一步该干嘛，而不是完全靠一个人在黑暗里边摸索。然后这个摸索的过程，比如说那个周末我就一直在问我几个朋友下一步应该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耗脑筋，非常非常的影响你的情绪和精力。就我当天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我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和时间来花很多时间来集中在这个事儿上，但是他又吞掉大量的时间精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意识到整个过程就是真的非常难。 我觉得这个也是受害者承担的一种就是无偿的劳动，就是而且非常消耗性的劳动， 对， 就是 要给自己受到的伤害定个价。 对，就是本来其实是应该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要赔偿、 嗯、 他是要道歉，他是要什么，这应该是他想的事儿， 对， 而不是说我来想，然后我问你说你同意吗，我跟我投诉的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实际上他就是通过一种不作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受害者身上，如果受害者不去想，受害者不推进，这个事情永远是这样、 嗯、 就停在这里了。 对 对 对 对, 对，我永远觉得今天我得再干点什么，然后把这牙膏再挤一挤，哎呀太累了太累了，损耗死我了、 嗯、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就是通过一种拖延然后一种不作为、 嗯、 让受害者的成本维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累积的越来越高之后、 嗯、 可能有一些人就放弃了，就不想要再继续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并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个事儿算是过去了吗？对你来说就他对你的影响过去了吗？ 至少你争取过了。 对，我觉得就这个健身房的品牌他没有给我任何合理的回复，然后这个教练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小红书上又有其他教练私信给我说，哎，这人怎么又上架了，然后他卖课卖的还挺好的，就是问我说你这事儿有结果吗，我说没有结果。 然后我只能说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知道说我是给自己做的。比如说我去了两趟派出所，第一趟是去报警，然后第二趟是要看我这个最后两节课还仅剩的这个监控，然后包括我反复的跟这个区域经里边提出，你们要做什么后续的调查，然后这个调查你要给我一个结论，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把我能走的步都走了，然后我就知道说我可能该做的都做了，除了起诉我就可能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但起诉我后来衡量了一下，就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时间精力这个性价比完全不成正比。就是我能意识到，就是我有一天我第二次去派出所，趴在那个派出所那个水墨石的上边，在跟那个男警察沟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现在我们这个对话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我做这些对话，我就是让我自己体会到从头到尾这个流程是什么，然后让我知道说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以后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就到这里，我特别想跟三位探讨，就是我们这几年其实总提到的性别隔离主义，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可能没有熊阿姨这种非常长期的非常具体的一种被性骚扰的经历，但是你无论是理发的时候还是坐男司机的出租车的时候，你都有过那种不舒服的体验，然后你可能也会感到愤怒，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依然感到屈辱，或者是在那样一个场景下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来反抗他的一些行为或者话语。然后呢，现在就会有一些投票，比如要不要建一个高铁的男女分离的车厢，然后要不要公交车上有男女分离的座位。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了美国当时种族隔离时期那个有黑人专座。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比如有一些人在呼吁能不能专门做女性家政工上门服务的 APP、 女 司机的 APP， 对，女性修理工。然后包括现在至少北京也会有一些女性健身房，就是就不得不说，就是在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刚才熊阿姨也说自己为了这个事情其实付出了非常多精力，然后有非常多的内耗。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不得不说这种女性专属空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就虽然你知道这个解决不了问题，你在社会中终究要跟男性相处，但是你又觉得哦，好像一时的隔离能够解决一些比如问题。 我觉得很矛盾，就是一方面如果让我自己选，比如说我打网球选一个教练，我肯定要选女的，就是我肯定会很主动的想要选择女性。比如说如果滴滴给我这个选项，我一定会去使用，就是选女司机。但是我也看到说，比如说像我记得熊阿姨在帖子里也写到，就是说女教练有时候会更贵，是不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提到说能不能给我们挑选女司机的权利的时候，也有很多女性会说我愿意加钱，或者比如说我深夜打车，我愿意加钱选女司机的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粉红税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女性为了在一个更安全的空间里，这个更安全甚至不是说比男性更安全，而是说跟男性一样安全的环境里面去生活，你就要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这件事情。 而且很多时候并不是可能真的安全，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安全。 是， 对，我觉得说到这个女性健身房，我觉得其中就是还是要需要甄别，因为我之前其实也找过，就查过一些可能北京它如果说标榜自己为女性健身房的，你就会看到它的设计，比如说它一进去就是全部都是粉红色的，对，就是它是用一种刻板印象在打造一个女性空间，女性友好空间。然后它对于女性的预设就是说女性去健身其实都是为了拍照的，所以它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镜子，然后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可以供你自拍的这些场所啊什么的，然后它所谓的就是专门为女性制定的这个健身计划，可能就是叫你练那个蜜桃臀，或者叫你练就是胸啊什么，就是它背后好像还是在用一种男性凝视的逻辑去运营一个女性空间。就他打造这个女性友好的空间，其实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女性是健康的，是性感的，以及结合了男性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就是女性去健身并不是为了真的运动，而是为了拍好看的照片。就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女性空间也让人觉得很奇怪。 我就想到之前熊阿姨不是踢足球嘛，就你们那个教练也是男性嘛，我记得我们之前也采访过他，对吧，就他也聊到说他开始执教女足球队之后，他 比如说对于怎么样跟女性沟通、 嗯、 比如说女性她在运动的时候有什么特点、 嗯、 她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怎么去 指导女性运动、 嗯、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就是男教练其实也有很多不错的男教练对吧 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从小踢足球 他球艺很精湛但我这个朋友呢就我也带他来我们球队踢过球他是个北京人他说话特别自来熟然后他整个展示出那种北京大爷的气质、 嗯、 然后那个可能有些女孩就不太喜欢这种状态而且那两天正好出现了一个有其他的朋友带了其他男性来这个球队踢球然后那男的 四五十岁了然后他有一个有性骚扰我们的女球员、 哦、 所以然后就有球员说以后不许带任何男的来我就非常尴尬、 嗯、 因为我就不好意思再带我这个朋友来了但实际上我这个朋友是一个就他不是一个就公开说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怎么样但是我这个朋友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乎女性的想法而且非常尊重别人然后从来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类似的事情他永远是那种第一时间站出来就是支持大家的一个人、 嗯、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但是他在来的头两次这个时机不巧而且他没有展示出哎，我可是个就是特别尊重女性的人他没有标榜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最后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特别适合来做教练的一个男生、 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遗憾就双方错过了我觉得那这个也挺遗憾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是在很多类似的运动当中确实就是女性的参与者是更少的有经验的女性参与者更少、 嗯 这是一个我们面临的现实状况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必须一定要请个男教练或者男教练就比女教练教的好、 嗯、 而是说在这样一种传统意义上男性主导的运动项目里面、 嗯、 确实就是有更多有经验的男性在其中、 嗯、 而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其中未来我们肯定会迎来一个有更多女教练选择对女性更友好的环境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现实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 嗯, 嗯， 就比如说在这个举铁的时候后来就有看有人在讨论嘛，说为什么女教练那么少因为女孩想把自己身上练的全是肌肉块就是比男性更难的你可能练好多年才能有这个外貌上的这个显现、 嗯、 但男的可能是他一个体脂率比较低的然后他睾酮素很高然后他就可以很快的有这个形状、 嗯、 所以他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他不是一定要练成那样才能 教 别人教、 嗯、 就是他其实是一套方法 你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其实你指导别人就是你也需要很多的沟通嘛、 嗯、 就他要求的你的技能其实并不是说你会练肌肉就可以、 嗯、 因为你教练其实也是个和人沟通的工作嘛所以你怎么和人沟通能不能指导别人怎么样好就是好的锻炼然后保障他不受伤什么这些其实都是这个职业的很多面向但是现在大家可能他衡量的标准就会首要的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看这个人他练得好不好、 嗯、 就是他练得好可能我就能练得好但实际上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嘛 嗯 嗯 然后包括找健身房找女教练也是就好多人在底下评论说你为什么不找女的呢或者我的朋友就说我现在只找女的、 嗯、 然后我心想就是这其实给我提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我当时的那个健身房、 嗯 嗯那个女性的分就没有这个男性的分高那我为什么不能选这个4.9分的就教练我一定要用男女的性别来做第一权衡点、 嗯、 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个优先级而且我当时心想的是我在一个知名的健身房里边找我应该得到的这个标准化的然后高质量的服务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是我来你没有提供到这些服务之后回头来别人来指责我说你为什么一开始你就找、 嗯、 不找女的第二个就是我换到现在的这个家之后我现在这个点儿是没有女教练的如果我要找女教练、 嗯、 我要额外再走出去1公里2公里之外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那这个时间成本那这也就是一种粉红税我觉得是 是 嗯对然后回到刚刚建国问的那个性别隔离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在想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就是也特别能理解因为好像在现在这种比大的环境的情况下这个好像是就是女性她 有点像说寻求自己内心安全的一种方法、 嗯、 其实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渠道了，所以我们就会一刀切说可能我就找女性，他会觉得这样风险会比较小、 嗯、 就是他可能你碰到风险或者碰到危险的概率会低一点、 嗯、 但实际上并不代表可能你遇到一个女司机乘坐他的车的体验就一定比男司机更好、 嗯、 但他只是一种心理上的给你更有安全感的一种保障。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整个的社会制度是不够健全的嘛，所以我们寻求的方法就是说那我们就先自我进行一轮筛选这样子。 嗯， 如果你这个健身房对男女教练都要求很严的话，都要求他们不能骚扰你的客户，然后都要求你不能色诱你的客户来卖课的话、 嗯、 那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就因为你的健身房没有管这些事儿，才会中间有这些乱象，然后才会最后让我感到非常的就是很难受，然后而且无法投诉。那 我觉得它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觉得是完全 OK， 对， 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我觉得它慢慢在变成一种懒政的方法。 嗯， 比如说我解决不了这个车厢里面会不会有男的乘客性骚扰女乘客的问题，我就给你弄一个女性车厢，那你不如就去坐那女性车厢，你以后这问题你也别来找我。 对， 就是说你一旦被摸了或者被性骚扰了，那就是你没去女性车厢的问题、 嗯、 对吧。我觉得它慢慢会发展成这样一种方向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值得警惕的。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可以选择我就是要跟女教练一起健身，我可以选择我就是跟女性的朋友一起玩，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选择、 嗯、 但是公权力你的作用是保证我走在这个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是安全的、 嗯、 而不是我必须得在一个女性车厢里、 嗯、 一个女司机的车里我才是安全的、 嗯、 这个是你应该做到的事情、 嗯、 我现在觉得说好像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女性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女性她自主的这种选择，甚至她也可以是一种政治表态这样的一种姿态，反而好像给那些人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一个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的方式来打补丁解决一个结构性的大问题的这么一个思路、 嗯、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这会让所有的女性都变得越来越危险。 对、 嗯、 而且它甚至不是一个打补丁嘛，因为它并没有尝试去纠正去限制任何性骚扰的行为，它只不过是给你隔离开了、 嗯、 我有还想问熊阿姨，就是刚才听你说就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啊，然后也耗费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想到利用自己的媒体人的身份吗？就这样问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在报社的时候遇到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小到比如谁的那个我爱我家的租房违约了提前清空你啊，然后他要维权，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家里的房子被强拆了，然后他要用比如他在媒体工作去恐吓一下那个地方的小政府，说哎，我要把这件事情曝光。我不知道就是对于在媒体工作的你来说，这个主意是否曾经流过你的脑海，就是你有没有想以第一人称来写一篇关于这个健身房和性骚扰经历的稿子？ 第一就是现在媒体身份也没啥用了你家里被强拆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嗯、第二就是我后来我全程就感觉自己在体验嘛，然后我最终接到这个区域经理给我的电话的时候，挂了这个电话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或者是录一期播客来讲一讲、 嗯、 但后来觉得就是太身心俱疲了，觉得算了，这个冲动就越来越衰减，直到你们说要找我录一期我非常感觉如释重负，天哪，终于可以找个地方说一说了。但我录这期播客也不是说我要再掀起什么就是来舆论来搞他们的这个风浪，我不是这意思，我还是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全程一个比较窝囊的这个经历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是到此画个句号。 嗯， 嗯，是大概是这个想法。如果我这是一个更大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事儿有点小，教练被迫让我被迫摸他的胸肌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大事儿。就他如果是一个就之前我们都知道的一些性骚扰事件的话，那种程度我觉得是值得来搞一搞的。我应该把那个结果讲一下。 嗯， 就是后来在我强烈的要求之下，他们找到了我最后两节课的这个视频。我跟那个店长投诉的时候，店长说必须要报警才能看监控，事实上也很滑稽，就最后我看到监控是在那个区域经理个人的手机上。 嗯， 他直接跟店长要到了就是他们这监控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他就可以随便的看，然后我就在他的手机上看了这个监控。 嗯， 而且还可以乘以二倍乘以四倍什么随便来回拉就是他说什么报警才能看，就完全是一个踢皮球的套路。 嗯， 他把这个东西踢到一个无限的非常困难的处境，然后他希望以此来阻隔你，但实际上警察都说 这种事儿不要来找我们，然后警察他也不想管你，然后其实这个店他没有给我提供真正的就是处理的办法。而且在我跟他们讲，在我真正看到这个监控之前，我已经提出了，我说最后两节课可能有几个动作，一个是我在那个龙门架刚举完东西的时候，他要看我的苹果手表的心率，然后他的方法是用从他的右胳膊，从我的右肩膀上来，然后转过来过来抓我的左手臂看我的， 就是他环抱着你了， 对，就是整个人环抱着我，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嗯， 就是咱俩不用这么亲近，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那个做某个动作的时候，他抓我的手看我的那个指甲油，然后结果真的两个监控里边清清楚楚的拍到了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他们就这个品牌就觉得这不是性骚扰， 嗯， 他们不认， 嗯。 然后后来他们说他们也去找了这个教练的其他学员都调查了一下，说也没有人提出这种不适。但我当然不能相信，就是你在惩罚你自己的教练，你到底打，就是你怎么做的调查，你打了电话还是你用什么的语气来诱导对方有什么的回答， 嗯， 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呀， 嗯。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打了多少，就是怎么用什么样途径来做调查，然后这个区经理说不知道，然后又过了几天才跟我说，他说哦，他们打电话调查的，我说调查了多少个人，他说我不知道，我再查查。然后就是最后说是他做了用户回访，然后是打电话，客服打电话，然后其中有几个人是没接电话，然后其中有几个人是接起来了，然后说并没有感觉到不适。我说啊，嗯，好的。然后最后他受到的唯一的惩罚，在最后两节课的视频里能看到他，我在做动的时候他一直在看自己的手机。我说他玩手机你得管他吧。然后他的惩罚就是他公示他玩手机，罚了他300块钱。嗯，然后最后就 好荒谬，真的。 然后最后他说，我们这个机构觉得说，性骚扰的部分我们认为无法定性。然后说，男女可能就是教练和学员之间就是需要有肢体接触，我们以后会规范教练这个行为。然后如果有必要的接触的时候，可能让他们戴手套。 我觉得戴手套这真的太荒谬了。 然后我就， 你仔细想想，这也是一种性别隔离主义，给你隔起来。 然后我后来回头又看了一下，我之前在我上一个私教工作室，我上了267节课，我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学员了。然后我之前的教练也是个男性，就他就是这个机构他给我的反馈，就好像是我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然后刚开始进健身房举铁，然后对男女之间这种是非常的像清朝人一样。我不是呀，我是一个生活里边很多男性的朋友，然后就是跟男性朋友也有肢体，就是根本不会大惊小怪，就是我知道什么是正常和不正常，我法律上知道什么正常不正常，人际关系上我也知道，健身房里什么标准我也知道，我清清楚楚的就是知道我在你这个健身房这个尺度的男女接触是就是它是错的，它是一种骚扰。但现在就是他们不认，那我也没有办法，警察那边我也去了，然后公开的这个就是发小红书我也发了，然后大家都认为说这就是性骚扰，但是他这机构不认，那我最后也没有任何办法。然后我最后唯一的办法是我新的这个教练的这个点儿，他问我说你要不要买课，我说我不买了，我信不着你们品牌了。就是我现在就性骚扰这个事情他处理成这个样子，我以后一旦在你们这个健身房里边出现了一些机械上的损伤，或者被砸了，或者是跟人起了纠纷，或者任何就是有问题的事情，我不相信你这个品牌会给我任何合理公平的解决，不会再给你拿就花钱了。 嗯， 我只能这样，就是非常被动。 我觉得刚刚刘敏讲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当我说在健身房这个语境下讨论什么样的身体接触是必要的，然后包括在一个电影呈现的性爱镜头里我们讨论怎样的裸露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你看太保守了，就是你是不是保守，你是不是就是看不得人裸体，你是不是就是在健身房里人家随便碰你一下你就大惊小怪。但实际上这个必要的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能够判断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演员在一个镜头里面裸露她的身体部位究竟是为了推动这个剧情的发展，为了这个叙事本身的需要，还是说为了满足屏幕前某一些男观众的趣味。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女性心知肚明，对此产生反应的男性也是心知肚明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装傻，就说不是呀，我们看的不是这个，或者说你就是太保守了，你就是为了让性爱镜头从这个荧幕上彻底消失你才要去追究这个问题，就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就像刚刚刘敏讲的，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我们先要自证，我们先要自证说我们不是一个老顽固，我们不是个保守派，我们不是看到裸体就要尖叫的人。 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不是，也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意图，你不是为了这个叙事拍这个镜头，你就是为了你个人的趣味。我感觉这个也是，尤其是女性在这类似的情境下面特别容易陷入的一种很被动的境地。你先要自证说，哎，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就感觉整个过程都很令人疲惫，我觉得我们听都已经觉得，我已经觉得身心俱疲了，就是感觉刘敏整个经历下来之后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疲惫感和无力感。 我之前本来打算在大众点评上什么或者这个 APP 上给人打差评，我连这个都不想干了，现在我觉得太累了。 我觉得它这个系统就是要消耗你， 嗯， 就是消耗你到最后完全没有力气之后可能就算了。对，然后说到大众点评，就是我在准备这个提纲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其实跟这个话题有一点区别。对，我想的其实是评价体系的问题，就不是在刘敏这个语境，就是他其实缺乏一个正常的投诉和批评的这个渠道嘛。然后我想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其实它也是有点像一种简化，就像知启和建国刚讨论的设计一个女性车厢这样的问题。我现在经常也会觉得大众点评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可以很轻易的使用你手中的权利给别人做出评价，这个事情我有的时候也会对此感到警惕。我就发现我现在可能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吧，就是维权意识变得特别强，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有点像一种 PTSD， 就是你对所有的你遭遇的一些不公或者不满，我第一反应就是我绝对要反抗，我肯定不能让这个事情算了，就不能轻易算了这种情绪在的情况下。但是我又发现当你每次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我现在能使用的工具其实就是一些点评的投诉。对，可能我就会直接说，那你如果不怎么怎么样我就给你差评。既然很多情况下你作为消费者你可以用点评或者说给差评这个武器，尤其是现在很多商家都很在乎这个嘛，就比如说你去一个什么店，不管是健身房还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比如说吃饭的地方，他就会说你给我写一个好评，我送你一道菜，或者我送你一个甜品什么的。就是这好像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这个互联网为主的这种主导的评价的这种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当所有人都拥有这个武器和权力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很警惕，就当我想要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真的可以这么做吗？就这是不是一种暴力沟通，就是你就是说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那我就直接给你差评。而且我觉得这种风气最后也会体现在你和人的日常交流上，其实它就是一种让你简化沟通的方式嘛。就大家之间的沟通方式就只变成说你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条件，你如果不满足条件我就让你不舒服。对，但是这个它好像又不是一种你和公权力之间的对峙，其实是普通的消费者之间，或者 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然后最后又变成是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甚至是弱者和弱者之间的一个渠道，因为你其实没有向上反映的一个渠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会让我变得很警惕。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吧，就是你给他写一个50字以上的五星好评，他给你个可乐这种事情，其实他在搅乱整个评分机制。其实你到最后就不知道那些餐厅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因为都是4.8、4.9。 所以我咱们小时候那种不开发票就送你一个可乐。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刘敏那个健身教练会不会就他的评价会不会也是有一部分是这样来的呢？就他的比如说他的评分， 对，可能他每次让我上完课的时候都是眼看着然后给他一个好评。 对，所以其实你的好评就是这样被累积到第一的呀。 我就会把手机交给你自己点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有点像建国说，他其实就扰乱了这个机制，所以其实你并不能通过评价来判断一个餐厅或者一个服务的真实水 平。哦，我想到我前天小红书刷到一个帖子，也是就是这种比如说在餐厅消费，他让你给他就是写一个好评，然后要可能给你一个折扣或者什么，然后他那个好评要求很高，他必须要多少字以上，还要配几张图。然后这个人就说，就把这个手机递给那个服务员说，那要不你来写。然后结果他回家就看到了那个人写的，就是也没什么过分的，但是就是说他就觉得说绝不是他会写出来的话的这样一条评论，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就很难受，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懒得自己写，我就把它 就是其实你把手机递给他，你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举动，就是我知道你有这个任务量，然后你也需要这个东西，我其实不愿意，我很懒，但是我把所有的信任给你，然后你自己来完成它，帮你完成这个任务。对，包括这个教练，我现在想说他如果他4.9，别人4.3，是不是4.3那个教练不好意思让别人办？ 我觉得 是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或 者说他不愿意服从这个规则， 嗯， 所以可能你那个教练他就是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 玩得很转，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会影响人的知识， 而且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还有就是比如说在一个我们一帮人出去吃饭坐在一个桌，我就经常会被要求去写，就是我觉得他会有一个筛选， 看人， 就是年轻的女性特别容易成为 他觉得 被他选中的人，对， 我觉得年轻女性你也是最容易被选中的那个，咱们仨出去吃肯德 基 都是他被拉去办卡， 就是比如说我走在街上那种推销什么剪头发的，什么拿一个毛绒玩具说你买多少斤瑜伽课就送，我觉得这真的是社会对于年轻女性的一种偏， 嗯， 就是一种偏见导致的一个结果， 嗯，就是你更难拒绝是吧？ 对，就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一起走就没有人会上来说这个话， 哦， 但是我自己走在街上我特别，我走一路可能走两公里遇到仨这样的人，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年轻女的也太惨了你知道吧，就是我即便是说我也没损失什么，我可能就不理你，你跟着我走个五米， 就是你心理压力也会很大， 我也很烦，为什么你要跟着我走呀，我没招你没惹你，我就在大街上走路对吧， 是， 我就觉得这种确实，但是我觉得我每次都会给人家写，这可能就是人家会选中我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哪怕他不送我菜我也很难拒绝别人。 我对这个有一个话说，我就说我是，嗯，就是直接是写稿的，我一个字儿要好几块钱呢，就是我， 哦， 我对，然后他有时候就不好意思了，其实我一个字没有那么贵。 嗯， 但我觉得好像也不光是大众点评这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也不能谴责说个体占小便宜不对， 嗯， 就是但我觉得我每次在淘宝买一个东西只要收到里面有一张卡说你五星好评返给你三块钱五块钱， 嗯， 我在想完了买错，就是我现在 啊， 你买 就是刷出来的， 哦，对啊，我会觉得好评刷出来，而且我现在买东西会看评论的时候看得特别仔细，就很多是有追评的， 嗯， 然后追评你发现他当天就追评的， 嗯， 我觉得多数都是这种他会为了很快拿到那个返现， 哦， 就是他先写一个好评，或者是先是没有评论，然后后面就有一个当天追评，或者使用一天后追评， 嗯， 然后那个追评的格式非常相近，你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参考了其他追评来写的这样一个，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谴责说占小便宜这件事情，但我会觉得这确实这种买好评的行为干扰了整个评价体系，所以你现在其实就不知道那些淘宝还有好评率90%的东西是什么，它到底好不好，以及大众点评4.8的餐厅到底好不好吃， 而且它就是已经水涨船高到一个， 对， 你需要分辨4.8和4.9哪个更好吃， 对， 就它整个评价体系变得非常的荒谬了， 对，我觉得这个对好餐厅其实本身也不公平，就是它其实有一些就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拿到了4.9，但也有很多是拿可乐或者送菜换来的， 嗯，那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应该去吃4.3以下，就4.0到4.3，对，我感觉这我怎么能判断他是因为没有买好评所以只有4.3，还是他买了因为太难吃只有4.3，这我要怎么去判断， 为什么聊到这儿了 因为有人聊到大众点评 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现在也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我 就会觉得 我这个是想到我前两天看到不是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说他点一个外卖，然后那个外卖小哥还没送来就点送达了， 嗯， 然后他就点了退餐， 嗯， 然后同时还把这餐留下来自己吃了，非常得意洋洋的发了一个，我不知道发了一个什么， 嗯， 然后被截图转到微博上，嗯，然后就被大家谴责，就说如果你点退餐也可以但你不要吃啊， 嗯， 你怎么就是又吃又，我当时就想说你不能打个电话吗大哥，就是， 嗯， 就是说我也经常遇到对吧， 嗯， 可能我还没收到餐呢他就点了送达，这个时候其实我也会有点着急，我不是着急这几分钟，我是着急他送错了， 哦， 因为有时候他可能找错楼了， 嗯， 或者找错层，他就放在人家门口， 嗯， 他这样走了我永远拿不到我的饭了， 嗯， 对吧， 嗯， 我觉得说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对， 嗯， 就是那你就打个电话问一下他，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沟通就打一个电话说两句话，这种如果你都不愿意干， 嗯， 你就觉得说我就点一个按钮把这事解决了就是最简单，那我觉得这确实也有挺大的问题，啊， 我就想到那个斋藤茂男不是他写过那个就是很多纪实文学讲日本泡沫经济之后的很多事情，然后那个应该是妻子的思秋期里面他就写说日本的那个程序员就是因为他每天面对那个编码就是0101，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也被他们的工作思维塑造，就他就变成一个很 二维的，就二极管的这种思维，就可能是非黑即白，然后非零即一，就这样的一个思维。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处于这样一个环境，就像芝奇刚刚说的，可能大家甚至连一个电话就是跟真人沟通你都不愿意沟通，你就当有了一个更容易的选项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本能或者天性可能就是会选择越容更容易的那个选项。对，就是当你发现你沟通其实需要很多成本去维系，而你面前有一个更简单的选项的时候，大部分人我觉得都会选更简单的，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它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或者去设计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我们这两期节目其实是连续 请付费的 了， 付费的 不是连续请了熊阿姨的播客《熊家客厅》上一期的主 亮 播 和杨潇 哦嘉宾， 对，连续 三期了， 我们一直从那儿偷嘉宾的感觉，其实也不是了。 对，我们之前聊的那一期讲肉体啊技术还有网球的那一期是和胡亮宇老师，然后是 还是聊网球 是聊网球，对，然后胡亮宇也在上我们节目之前做客了熊阿姨的播客熊家客厅，那期聊得非常精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熊家客厅听， 是 讲一本手艺文学的。 对，我们还讨论为什么就是男嘉宾在熊阿姨的播客上显得非常严肃和专业，然后到我们播客上就显得 像 小猫一样 嘻嘻哈哈。 对，然后杨潇也是先上了熊家客厅来了我们节目，就是呈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面相。 所以我跟异性的交往是不是真的有点问题？ 不要自我怀疑好吗？ 因为你和他们探讨的是比较专业的问题， 而且你 我觉得 是你是不是因为你跟他们更熟，所以 就跨过了寒暄，直接就能问什么是左翼文学， 对，怎么做新闻笔记， 谁知道 怎么写田野笔记。对，然后这一期就是熊阿姨本人亲自来我们节目， 对， 一年一度亲自来 对，希望下次咱们能聊点开心的。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熊阿姨的博客，最近连续上好几次首页了，成绩非常好， 应该的， 厉害。 好， 那 我们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熊阿姨未来的运动之路上既没有伤痛，也不会遭遇性骚扰。 对， 我希望第四年能来聊点开心的。对，然后也希望如果可能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正在经历我们刚刚讲过的，比如说一些就是不适的体验，轻微一点的可能像熊阿姨和我们讨论这些不适的体验，还有一些可以被界定为在法律的意义上可以被界定为性骚扰的这样的听众，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吧。 就可以找一个你个人觉得安全的地方把它讲出来，然后你可能会收获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帮助。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如果你有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诀窍的话，就如何让我们女性的运动生涯更健康更愉快更长。 对， 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差不多到这儿了。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